我们是要读一段的经文，是我们今天士师记第十二讲最后一讲。在这个单章里面已经有这个经文印了在里面。我们说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读到三十一节，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，我们用启应的方式去诵读这段的经文。他对他说，你怎么说你爱我而你的心没有我呢？你这三次欺哄我，你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十七节，他就把心中所有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没有用剃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出自母胎就归于神作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，我像所有的细人一样。十九节，他是参孙枕在他的室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髻，于是他开始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第一节，腓力士人将他拿住，挂了他的双眼，带他下到加撒，用铜链拘索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腓力士人的众首领聚集，要及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神将参孙我们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他们心中畅快时，就说，叫参孙来逗我们欢笑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叫出来，他就逗他们欢笑，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。那时房里充满男女，所有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，房的平顶上也有三千男女正在观看参孙逗他们笑。参孙就抱住那两根柱子，他们在房中间的托住房子，他教拢他们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。三十一节，他的弟兄们和他的父家全家都下去娶他，抬他并把他带上来，把他葬在所拉和以实图中间，在他父马拿亚的坟墓里，他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我一起祈祷。主，让我们再一次倒空自己去到你的面前，但愿我们听到的是你跟我们讲说话的声音，又愿你藉着这个器皿所讲的去表达出来的心意，以致我们同感一灵，同蒙造就，同得恩惠，讲和听的在圣灵里面 同得到你的恩赐。多谢赞美主，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请坐。参孙是四位的士师里面其中一位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而且一共记载了四次是跟参孙在身上有神的灵。其实参孙这个故事呢，在13到16章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呢，其实很详细。我假设弟兄姊妹都读过参孙这个故事，所以前文有很多地方呢是没有可能会逐章逐章讲给你听，不过大概我们知道呢，就是他的父母呢，使者就来到他的父母面前告诉他们知道，虽然妈妈是不能够生育，但他们会有个仔叫做参孙，而且呢这个参孙是要一出生呢到死为止都是要做拿细耳人的。咁呢然后参孙就出生。参孙出生咗之后呢，喺佢生命里面呢做咗好多嘅事情呢，同佢拿细耳人嘅身份呢係互相违背嘅。不过参孙亦都係神所用嘅一个士师，所以佢亦都係拯救咗以色列人。咁就去到呢这个第16章的时候呢，第16章头几节呢就告诉他知道，他见到一个女人，一个妓女呢就跟他同房了。跟着第4节开始就告诉他知道呢，他见到这个女士叫大利拉，他是一个腓利士人。那他就跟这个大利拉呢就大家有关系啦。然后大利拉呢就因为是腓利士人那边的，那他就三次要问参孙，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大力气啊，这样。那么参孙就讲了三次不是很真的东西给他听。那最后这一次就是第15章开始。第15节开始就告诉他为什么我那么大力气。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发展到最尾呢，就是我们见到参孙呢死。虽然在士师记里面参孙讲到有四次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你看看其他的三个参的士师，俄陀列、基甸和耶弗他，都是用一致的经文告诉他知道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但是士师参孙这位士师呢四次那么多。但是呢如果你一路看整本士师记的时候，这么多位士师其实他是最差的一位，其实他是要反映出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就好像他一样，每况愈下。当他们由出埃及去到旷野，有第一代人死了之后，要第二代进入迦南地之后，进入迦南地之后，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和神的关系其实是每况愈下。就好像我们当我们看参孙的时候，他比起其他的士师呢是很差的。怎样差呢？今天我们要讲一讲他怎样差。第一，好色，只随着自己的眼睛行事。在他生命里面有四个女人，即是这段经文，这几章经文里面，第一个是他妈咪生他那个，另外有三个女人呢都是他一见到就喜欢，而且呢跟他们上床，跟他们发生性的关系。14章一节、16章一节和第四节，其中第一位是他的妻子。他这位是第一位的妻子呢，不是属于以色列人，是腓利士人，是当时压制着以色列人的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但他要娶他为妻，因为他见到他喜欢。他娶一个压制他民族的人来去做妻子，这个是14、15章告诉他知道。那么第二个呢是一个妓女，16章第一节，刚才我们没有读到，他见到就跟他这个妓女上床。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大利拉，圣经讲呢是参孙所爱的，第16章第四节，是因为他的缘故呢参孙没了条命，就是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，在这个16章5至31节。当他单凭他眼目行事的时候，所以在21节这一章的21节怎么说，腓利士人将他拿住做什么？ 刮了个伤。很多人解释就说，这个是当时近东的时候的风俗是这样的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打败的人呢，那些特别那些头呢，那些赢了那场仗的就怎么呢，将他两眼挖了出来，这个很正常的。但是我觉得作者要话俾我哋知道，腓利士人捉咗佢，挖咗佢双眼，唔单单系一个当时打仗打败嘅时候，一系会俾人挖咗对眼。我觉得作者要话俾我哋知道，因为系佢双眼整到佢犯罪，因为佢见到咩佢中意嘅，佢唔论系唔系仇敌也好，佢都要娶为妻。他见到妓女他喜欢的他就跟他上床，他见到大理拉他喜欢的他就跟他发生关系，甚至任他骗他呃他。作者要我们留意，参孙不见了两对眼是因为他两对眼泪湿。作者要我们留意，就是有时候神都提醒我们，什么令到我们跌倒犯罪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，耶稣都是这样说，在十八章第八节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叫你犯罪，将它砍下来，扔掉。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两只手两只脚被扔到永火里面。但是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刮去来丢掉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如两只眼丢在地狱的火里面。我想参孙这个被人挖双眼，就是因为这双眼令到他犯罪跌倒的时候，其实神今天都要提醒我们，神亦都想帮我哋知道旧约同埋新约圣经，神要我哋面对乜嘢令到我哋犯罪，然后我哋要对付呢一个令到我哋犯罪嘅东西、环境、我哋嘅肢体，甚至当然耶稣喺度讲系好夸张性嘅，佢话你斩咗佢啦，然后你咧一只手进入永生咧好过两只手。他的意思不是真的叫你斩了他，如果你每一个人将这段经文 take it literally 的时候，你和我不单止斩一只，斩埋第二只，不单止斩两只手两只脚都要斩埋，弟兄姊妹，还有啊，要斩埋个口，斩埋两对眼。耶稣基督在这里讲，和这个士师记里面对我们的提醒都是一样，福音是要我们正视我们的罪，福音是要我们面对对付我们的罪，福音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架上为我们罪死，永恒里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但在现今的生活里面，福音也告诉我们知道神的灵要来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去应付我们要面对的试探和引诱。你记得耶稣基督去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福音书怎么说？有神的灵引导他。如果没有神的灵引导他，当他在试探里面，我想他都有人会跌倒。如果耶稣基督都有这样可能跌倒的时候，何况我们这班人更加需要上帝的灵来去引导。参孙以眼犯罪，最后双眼被刮去。今天我们用什么来犯罪？如果你用眼犯罪，不等于神要刮去你，但是属灵的原则是不变的，神要提醒我们，要帮助我们什么令到我们犯罪，我们要对付，我们要回到这个福音，回到主耶稣基督救赎，回到圣灵，我们要对圣灵有一个敏锐的心，然后谦卑来到神面前，让他帮助我们。 我们其实胜过很多东西，但有一件事我们胜不了，是我们的罪，而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继续去思想参孙怎样比其他的士师差，除了他好色之外，第二样嘢就系佢背弃自己拿细耳人嘅身份，你要留咗个份字，身份。佢嘅身份喺佢未出世嘅时候已经俾咗佢啦。十三章三到六五节嗰度点讲咧？佢话维华侍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即系佢妈妈，对他说：你向来不怀孕，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第四节。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世就归作拿细耳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利士人的手。这个讲得很清楚，他是要做士师的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？他要做拿细耳人。咁你会问咩叫拿细耳人呢？原来咧经文咧，拿细耳人嘅经文咧喺民数记第六章，第六章一至廿一节好清楚讲乜嘢叫拿细耳人，唔系拿住只耳仔细嗰啲人啊 ，OK， 嗰个系译音嚟嘅。拿细耳人咧可以系男同女嘅，如果你睇翻民数记第六章嘅时候。女的都可以做拿细耳人的，男又得的，女又得的，而且是自愿的。参孙有些不同，他未出世上帝已经说他是拿细耳人，他好像没得 volunteer， 他一定是要做的。但是在文数记第六章告诉他，拿细耳人是自愿的，不是 逼出来的，又不是因为他是利未人或者是什么他才可以做拿细耳人。而呢有三方面呢做拿细耳人要遵守的，不要玷污自己，其实拿细耳人即是分别出来，所以有三样东西不可以做呢，免得他玷污自己，即是不能够分别为圣。那哪三样东西呢？第一呢就是不可以饮酒，这个是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告诉你知。怎么说呢？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刀剃头，要由法计长长了，他要圣洁直到离俗，归耶和华圣的日子满了。第一样嘢，唔可以饮酒，唔可以饮酒。所以咧，如果系弟兄姊妹，你都饮翻一杯两杯咧，对唔住，你做唔得拿细耳人。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头先讲，唔可以剃头啊。他说在第五节，在一切离俗的日子里面，不可以用剃刀剃头，剃头刀剃头，即是要头发长长。我记得我7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拿细耳人头发长长。所以其实男仔头发长都不紧要的，所以 你告诉人知我做拿细耳人，所以我留长头发。第三样嘢系咩嘢咧？唔可以接近死尸或者死咗嘅嘢。其实咧，如果睇翻文数记咧，就算屋企人死咗咧，都唔可以翻去奔丧嘅，因为唔可以接触死人嘅、死尸嘅、死嘅嘢。啊，佢呢度咁第六节系咁讲嘛，不可挨近死尸。参孙由佢未出世。神已经同佢父母讲，第十三章第五节，佢话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，但系唔止一次咁讲，归神作拿细耳人，因为参孙嘅妈妈同佢老公，因为佢当时上帝同佢讲嘅时候，佢老公唔喺度。咁佢见到佢老公嘅时候，佢就同老公点讲咧？喺呢一个嘅下文嗰度，佢话你要怀孕生个儿子咧，然后佢话咧，因为这孩子一出世，到佢死嘅时候，要归神作拿细耳人。喺嗰段经文里面第十三章系讲咗两次，参即系 换句话说，他爸又知，他妈又知，他要做拿细耳人。参孙不单止是拿细耳人，刚才我们讲到他是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。拯救以色列人他做得到，十五章二十节、十六章三十一节两节经文都说他做士师做了二十年。十五章三十二十节、十六章三十一节我不读给你听，但是他做不到拿细耳人的要求。个问题可能你要问他，究竟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拿细耳人，是吗？如果不知者不罪，如果我都不知道我是拿细耳人，那我咪做违反拿细耳人的法则的时候，我都没问题，是咪？那我哋问个问题，他知不知道呢？我想问你，究竟他知不知道？你觉得他知不知道？有没有人说不知道的？他不知道的，所以不知者不罪。有没有人说不知道的？个个都说知道啊。那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他知道啊？他自己是拿细耳人。有两个情节我想跟你看的。第十四章第五节他就说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那里，去到那里做什么呢？去到葡萄园有些狮子扑出来。咁第六节就话俾佢耶和华嘅灵感动佢咧，佢手无寸铁咧，将只狮子咧就撕开佢。佢点样撕开狮子我唔知道，但系撕开狮子之外咧，佢就话好似撕羔羊一样咁容易。佢做呢件事咧就冇话俾佢嘅父母知。然后咧参孙咧就下去同佢嗰个女子咧说话，就系佢嘅妻子。然后咧过了一些日子咧，佢就翻去见嗰、那个女人啦。转向道旁要向死的狮子，他就见到个死狮子里面呢有个蜜蜂窦在里面，有蜂蜜在里面。第九节说什么呢？他就用手取蜜吃了，然后拎给他父母，他父母都吃了。吃了之后呢，圣经怎么说？他没有话给他知道这些蜜是从死的狮子里面来的。为什么他不说啊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拿细耳人嘛，他不可以接触死的东西嘛，他有没有接触死的东西啊？当然有啦，要在一个死的狮子里面挖一些蜜蜂出来吃嘛。所以很明显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在一个死狮里面拿些蜜出来，而且他不是自己吃，还给父母，也不告诉他知道。跟住咧，第二个情节咧系十六章十七节，呢个系佢自己亲口讲。佢点讲？佢话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作拿细耳人。佢自己讲嘅，弟兄姊妹，佢自己知唔知道咧？佢好清楚知道佢系拿细耳人。佢知唔知道唔可以剃头咧？他知道，他一剃亲头就死了，他就还俗，他就不再有耶和华在他生命里面。明知故犯，我们看过十四章八到九节那个狮子里面死狮里面拿出来吃，其实还有一段经文在十五章十五节讲到他怎样击打腓利士人。他用什么击打呢？他拿了个未干的驴的腮骨拎起来击杀一千人。作者告诉我们是未干的骨头，即是什么？死尸。未干的骨，死了的动物作为武器。而在十六章十七节，他出卖自己的身份，他说不可以剃头，而因为这样他没了一条命。参孙的确是一个最差的士师，他好色和背弃自己拿细耳人的身份，正正亦都是当年以色列人的身份，就是好色敬拜偶像。因为这个奸淫就是等于敬拜偶像，他们都不守拿细耳人的规则，就是等于当时以色列人 明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不去敬拜上耶和华，是敬拜其他的偶像，所以参孙其实是反映着以色列人的光景。他亦都是可以说衰到贴地。但是请弟兄姊妹不要那么快盖棺定论，若果是的时候，作者就不需要详细解讲到他怎样死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我就改为参孙将死，其行也义。他做出来的事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跟你讲读第十六章最后这段经文，是讲到关乎参孙的死。没有错，他是最差的士师，但是神给一次机会的，我们都是需要过一次机会。我一起看22节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开始长起来了。这两个字很有趣的，开始，作者用这个开始呢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个字呢是形容参孙现在有个转机，因为剃了头之后没了力气，现在头发被剃之后开始长出来，一个转机。这个字呢一早在参孙的故事呢出现的，第十三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必怀孕生个儿子，帮我用剃头刀剃他头啦，因为这些孩子一出世就做拿细人。跟着他这样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。这个起手，这个就是起先这个字，同一个希伯来文，他就开始拯救以色列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跟着呢在第十三章廿五节，新译本是这样译的，他说在马哈利但，就是在所拉和以实图中间，耶和华灵怎么开始感动参孙。作者告诉他知道，现在开始他头发长出来，他开始有个转机的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一个开始的。所以创世纪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除了是想到神开始创造天地，其实是给人一个新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讲到，我们都好像参孙一样，我们好像当时以色列一样，我们都在罪恶里面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开始，一个转机。而当参孙被凌辱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看参孙死的时候，不要那么快盖棺定论说他是最差的参，最差的士师。在他死这段的经文里面，刚才我们看到他开始长出头发，有转机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在他的祈祷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参孙祈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顾念我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在我在腓利士人身上报仇，这一次。所以在我的副题叫只此一次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一次，一次就可以扭转很多东西。看参孙，有两件事在这个祈祷里面我想你知道的。第一，主耶和华，你说这个没什么特别啦，主耶和华，其实这个对神的尊称，我们自己都这样说过，我们读圣经都读出来啦，有什么特别啦？弟兄姊妹，他这样祈祷主耶和华，这两个字，主耶和华两个字，有什么特别呢？我想告诉你知，主耶和华啊，不是随随便便出现在旧约圣经人物的口的。可能你听过这些名句呢，就是 I have a dream。 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哪一个？ 马丁路德金是吗 ？Martin Luther King， 你不会想到陈锦佑嘅系嘛？我以前个女咧，佢细个嘅时候咧，佢就发梦，佢话 I have a dream， 咩 dream 啊 ？Nightmare。啊，你知唔知道我女咧同马丁路德金个生日一样嘅，一月十五号。啊，所以可能佢就系、是、I have a dream， 其实佢话 I have a nightmare， 因为细个啊嘛，唔识讲 nightmare 嗰住啊。I have a bad dream。 这些名句呢不是求其那个人讲出来就是 就有个人就讲出来就算了。我们说 I have a dream 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个呢？你不会想到其他人，就想到 Martin Luther King， 民权运动，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。因为还有一句说话呢你都可能知道是哪个， That'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，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。 有人知道是哪个讲的？第一个登陆月球的 Neil Armstrong 讲的嘛，是吗？他说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。这些名句是出自名人的口，从此就跟那个人呢连上关系。所以我不可以说、我曾经讲过这句说话，人家说你痴线， Neil Armstrong 讲的嘛，当他登陆月球的时候，一个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，一个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人，讲这些说话，他的身份是被社会肯定，是被大众所肯定的。我想告诉你，当参孙用这句说话主耶和华的时候，不是个个都懂得这样祈祷，这样称呼上帝。在摩西五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祈祷，这样称呼上帝的。第一个阿伯拉罕，创世十五章第二和第七节，第二节又说阿伯兰说主耶和华，第八节应该是第七节，阿伯兰说主耶和华啊，我怎知道我能够得到这地为业呢？主耶话不是求求其其出于一个人的口的，阿伯拉罕信心之父出自他的口两次。还有哪个？摩西，生命记三章24节，摩西自己讲的，那时我恳求耶话说，因为上帝不让他去迦南地，因为他不信上帝，所以因为一次的缘故他不入得去。他怎么讲呢？主耶话啊，我已将你已将大能大力献给你的仆人，天上地下有什么神好像你一样？他这样祈祷，他希望神称呼神主耶和华的时候能够改变他的命运，可以入得迦南地。还有一次呢，在这个26节，他说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这个百姓。这个时候是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，摩西就祈祷主耶和华。在9章26节，主耶和华不是随随便便出自一个人的口，阿伯拉罕、摩西，其实基甸在6章22节都有这样祈祷。跟住下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差的士师参孙。但是作者提醒我们，这个参孙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因为他转向耶和华神，神就用他。故事的发展给我们看到，神用参孙在30节，上帝给他一个评价，这样参孙死所杀的人比活着的还多还多。再看第二件事，就是他祈祷的时候，他说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。这个这一次28节是当时参孙最需要，他被人霸着双眼，他被人困在监牢里面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这一次你给力量我，在绝路里面 神帮他开一条路，神帮他开一道门。这一次在属灵的失败的历史里面，跌倒无数次，犯罪的参孙，他需要一次，就是一次。在他一生里面，次次得罪神，次次自己只是挂住自己的需要，次次是为了自己的情欲，左拥右抱不同的女人，次次漠视神在他身上做拿细耳人的心意和旨意，屡次得罪神，他只需要一次完成神给他的托付，虽死神容他。我们呢，在我们一生里面，不是次次得罪上帝吗？次次为了自己的需要吗？次次是为了自己的意念欲念，不理会上帝，只满足自己，不是次次我们漠视神在我们身上的选召，我们分别为圣，我们不是次次漠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屡次得罪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这一次一次的悔改，一次的回转，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刚才我们讲参孙有四次记载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十三章二十五节，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参孙，十四章六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十四章十九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十五章十四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临到参孙的身上。咁多次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咁多次的犯罪，一次的回转。我们这班属神的人，我们都有神的灵在身边，但是我们每一刻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屡次犯罪，得罪上帝，得罪人，我们需要一次的机会，求神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去扭转我们的生命，去学习怎样去听从祂，去学习怎样去顺服祂，去学习怎样胜过试探，学习怎样去爱人好像爱神一样，学习怎样爱神好像两个人一样。我们需要这一次，一次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低头来祈祷。